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。终于盼来呀，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啊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啊，幸福的歌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巴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萨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。 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是令我那么的着迷，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唯一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梦里梦的全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的心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的全是你，许下个心愿一生陪着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梦里梦的全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的心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的全是你，许下个心愿一生陪着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我爱你， 爱你像一物，细心把你呵护，你不顾 徒步